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52集，马的问题。包大人将相关人等依法惩处，背了整整三年冤枉官司的王大也是沉冤得雪。当然了，这次破案主要还是多亏了风传风和明驼子这两位魔宫老前辈的帮忙，包大人好一番感谢，搞得二老怪不好意思的。不过林业火还是有些不明白的， 那为什么大狗要对着王大叫呢？ 经过一番研究，公孙发现了其中玄机。原来钱老大的铺子所有金饰都要用香樟木的盒子来装，久而久之金饰上有一股香樟木的香味。农妇的金饰一直放在那个盒子里，所以香味应该很浓了，人可能不好分辨，但狗绝对能闻出来。王大捡到金钗后可能身上也沾了味道，所以大狗一开始对着他叫，后来等他坐牢一段时间再放出来，香味也就消失了，因此大狗也就不对着他叫了，还跟他一起生活。那一卷破损龙图案卷上的第一个案子轻轻松松告破，庞玉喜滋滋看着包眼补齐卷宗，然后开始研究下一个案子。而众人也启程离开了安宅，赶往魔宫。马车里，小四子扒着车窗打了个哈欠，疯老头和明驼子都凑在车边观察着小四子的一举一动。他短手短脚的，又胖乎乎，一举手一投足，俩老头就觉得心肝一颤。浩浩荡荡的队伍赶往魔宫。本来开封府出巡时常都是光棍聚会，就算有女人，最多也就是陈星、月牙他们几个，这回可不同了。小四子的马车里，红九娘、蓝狐狸、黄月林、诸葛吕仪、阴兰慈、陆雪儿加上包夫人，一群女人正围在一起玩牌九呢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昨晚上众人在安宅里左右无事，庞玉手痒拉着吴一货他们玩牌九，没想到红九娘、黄月林也好这口，九娘借了庞玉的牌九到院子里找众人玩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也来了，还叫了斯斯文文的包夫人来。包夫人起先不会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包夫人聪慧过人，稍看了一会儿就学会了。于是啊，等到整理完卷宗跑回来的包岩走进院子，就看到他娘正跟一众女侠们推牌九呢。包岩惊得奔去跟他爹说，包大人正和太师喝茶，太师还责怪庞玉，包大人倒是很淡定。几位夫人玩上瘾了，路上又没事，于是又聚在一起玩牌九。小四子是之前被红九娘抱过来的，这会儿阿姨们顾着玩牌，他就扒着车窗户看风景了。魔宫沿途的山路景致宜人，有时候是飞流直下的瀑布，有时候又是云雾缭绕的山谷，偶尔还能看到梅花鹿什么的跑过。而且此时众人已经进入山林，远离城镇，莫名有一种入了仙境的感觉。之前大家都匆匆来过一次魔宫，不过相比起上一次，这次心情好了很多，也有闲情逸致看一下风光。展昭和白玉堂依旧是十分惬意地走在最前边，早多多和白云帆并排走着，边走边交流着什么。赵普没坐在黑霄背上，而是在后头的马车里看公孙他们整理卷宗。黑霄背上是萧梁在骑着，小梁子正给黑霄编脖领上长长的鬃毛。小梁子将黑霄的马鬃细心地整理好，然后梳成一排。编好之后，野头野脑的黑霄瞬间跪气了起来。欧阳少中的疯丫头和邹良的初妻走在一起，两匹马似乎在交流着什么，那神情貌似是在欣赏黑霄的新发型。马车里，公孙看完了钱老大金铺几十年来的所有账目，突然笑了。 赵普正靠在马车上睡觉，公孙靠在他身上呢，一笑，赵普醒过来了，看他。 哎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啊？ 前信陈家有一个金色的警示，但是却没有金钗。 这么说，那个金钗不是他打造的？ 你猜怎么着？我觉得那老夫人手里的金钗可能是真的。 为什么？ 根据钱信臣说的，钱老大当年的确是有那只金钗的，后来给了一个心仪的女子，可惜两人有缘无分，没能走到最后，之后啊就失去了联系，也难怪他那见不得人的职业。钱信臣还说，用香楂木装金饰其实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习惯。 难不成那个老夫人就是当年钱老大的心上人？他整天拿着金钗堵私人，想的是钱老大。 这老太太姓张，叫张香怡。可惜啊，那帮寻宝的人眼拙，竟然将真的当成了假的。 这倒是有可能，老财迷既然鉴定过是真的了，应该不会是假的。 马车对面正欣赏一副字帖的天尊点了点头，边说天尊边摸出一把扇子来，凑到赵普身边，用扇子戳戳他。赵普瞧他，天尊打开扇子，就见扇面是新的，烫金的上好宣纸，没写过。公孙看了看扇骨，挑眉。 上好的烟熏梨花木，还有玳瑁装饰。 帮我写个扇面。 我说老神仙，你怎么老让我提扇面啊？不怕浪费这么好扇子？你找那些大才子给你写啊。 公孙先生的墨宝我已经有了。 天尊说着拿出一个大锦盒来，打开里头十多把上好的扇子，就见里边除了有他在开封找当世大文豪帮忙提的扇面，还有白玉堂帮他用高价买来的李太白亲手提了诗的扇子，以及包大人、公孙先生还有皇上给他提着字的扇子。 哇，这都哪儿弄来的？ 天尊挑挑眉，公孙捧着李白题字的那把扇子，双手抖啊抖。 偶像， 哎，给我写几个字儿。 天尊拿出一支马鬃笔交给赵普，赵普倒是也不矫情，接了笔。 写什么字？ 写个战无不胜。 嚯，老爷子有品味啊！ 说完。赵普坐起来了，捋胳膊挽袖子，接过笔蘸饱了墨，大笔一挥，战无不胜四个大字写好。赵普的字不能说有多高的书法造诣，但字如其人，苍劲有力，还带着一种张扬的感觉，写在扇面上再配上战无不胜四个字的气势，还是很好看的。拿出自己的印戳，赵普在落款下边给盖了一个章，随后又摸出了一样东西来。公孙和天尊就见赵普拿出他统帅三军的虎符，用墨汁在虎符下涂了涂，在扇面的落款处盖了一下，拿起来一只卧虎的轮廓，说不出的古朴的感觉。天尊美滋滋捧着扇面晾干。 哎呦，这个霸气。 公孙瞧了一眼那扇面，默默地从自己随身的包袱里摸出了一把扇子递给赵普，嘟囔了一句， 给我也盖一个。 赵普一愣，看着公孙， 要清楚的。 赵普眨了眨眼，拿起虎符底蹭了蹭嘴，凑过去对着扇面白色的地方， 嗯啊。 马车外边众人就听到公孙一阵惨叫，众人集体转回头，小四子也从前边的马车探头出来。 小舅又怎么招惹爹爹了？ 再看这边，就见公孙心疼地捧着他珍藏的扇子，扇面上有一个黑色的完整的嘴唇印子。 赵普，老子跟你拼了！ 公孙扑过去掐赵普的脖子，赵普边帮着公孙晾扇子，边阻挡身上试图掐死他的公孙。外头，紫影见赵普被公孙扑住，正用力掐脖子看折影。 用不用去救王爷？ 嘿，就公孙先生的力气，连皮都蹭不破，更别说掐死了。 这倒是。 一众隐卫都点头，继续看热闹。马车后边，邹良和林业火走路，没骑马，身边是慢悠悠跟着他俩的哑巴，以及跑来跟哑巴套近乎的小五。 有马不骑。 邹良无奈地看林业火，林业火不满地一指前边跟在黑霄旁边晃悠的小毛驴。 那只哪里像马呀？ 那就一起做初七。 才不要呢，我也要一匹马，我要红马。 那天让你挑你又不挑，几千匹里面都挑不出一匹中意的马。 人家要红色的。 那一千匹都是红的。 那个是枣红、酒红、酱油红，那个不叫红色好不好？ 林业火一指枣多多，枣多多回头瞄了林业火一眼，回头又蹭了蹭白云帆，继续他们之间的交流。邹良都要被林业火气死了。 哪里有马是纯红色的？要不然我给你弄一匹白的，你自己染。 我不管，我要红的，大红色的那种。 邹良也拿林业火没办法，回头瞧了瞧坐在后边马车上的素清。素清之前被打发回了一趟火凤堂，给林业火带了些衣服过来，见邹良回头看他，也是无奈一摊手。 啊，家门不幸啊，这掌门一直处于不靠谱的状态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